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两个字，麻烦。王树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佑堂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树的价值。于是在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73岁高龄的王树被重新任命为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呢，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儿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王树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为了能够畅所欲言，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这事儿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算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朱佑堂同意了，这就是明君的气度。王树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啊，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生。说来滑稽，这位马文生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资格很老，成化11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是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儿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生，到头来领功的还是汪直。时间长了，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生，表示要把自己的军功啊，就是挑衅闹事儿，分给他一部分。马文生却笑着摇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唱功，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做准备。”汪直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生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生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朱佑堂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生的能力，便招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树小10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树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30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风雨飘摇。这下马文生算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啊，兵部的这帮秋八们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时射他一箭。马文生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下子连朱佑堂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生派了保镖，事情才算了结。这两个60、70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发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儿，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个人经历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是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啊，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弘治2年，也就是公元1489年，学士邱俊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习惯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呢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 这些实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且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繁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俊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份工作交给了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呢，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可过了一段时间，邱俊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儿，这要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俊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可是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一向自负的邱俊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这是你自己写的？”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仔细看了看这位新人，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小子，好好干吧，将来呀，你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位翰林不安地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事实证明，邱俊虽然是个懒人，眼光却相当独到。这位写草稿的青年就是后来历经三朝不倒，倾全天下，敢拿刘景开涮，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的杨廷和。父亲统治下的那些惊心动魄、朝不保夕的日子，朱佑樘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想效仿自己那软弱的父亲，也不会容许那些暗无天日的景象再次出现。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他付出了全部心力。这位仁兄自从登上皇位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劳碌命。为了实现盛世理想，他豁出去了，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批阅奏章，还要不停地开会，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开晨会，就是早朝，中午吃饭时间开午会，就是午朝。此外，他每天都要听大臣的各种讲座，就是日讲，隔段时间还召集一堆人举行大型论坛，就是经庭。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没啥意思，除了做事就是做事，累得半死不活，还时不时的被言官们骂上几句，也没有人保障他的劳动权利。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干谁干？朱佑樘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确实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迹上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鼎盛。在王树、马文生的支持下，有三个人相继进入内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建、李东阳、谢谦。这是三个非同一般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大明的政局，最终成就了朱佑樘的理想。这三个人堪称治世之能臣，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并靠着这种能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功勋。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不相同，而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他们迥异的结局。刘建，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人是个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个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的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做出应对。 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第一重臣。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他的性格和刘建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做出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谢谦，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个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高考第一名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侃，俗称侃得山，又名忽悠。谢谦先生兼任内阁新闻发言人，他饱读诗书，口才也好，东拉西扯，经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只要他一开口，连靠说话骂人混饭吃的言官也自愧不如，主动退避三舍。当时朝廷内外对这个独特的三人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李公毛，刘公断，谢公尤侃侃。此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他们组成的内阁极有效率，办事牢靠，其地位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三阳内阁。如果不是朱佑樘继位，任用了这三位能臣，照说朱见深那个搞法，大明王朝的历史估计一百多年也就打住了。当然了，李东阳、刘建、谢谦之所以靠着谋断侃大展拳脚安抚天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老板的好领导。而十多年后，朱老板就退休去向老祖宗朱元璋汇报工作情况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三个人将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的结果最终给他们的能力下达了一张成绩单。忽悠就是侃，是不行的；拍板就是断，是不够的；谋略才是真正的王道。这也是一个文才辈出的时代，传承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放射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之所以说李东阳要胜过刘建和谢谦，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谋略过人，李先生不但是政坛的领袖，也是文坛的魁首，他的书法和诗集都十分有名。据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亲笔签名字画就可以挂在文物店里卖，价钱也不低。由于名望太大，他每次出门后边总是跟着一大群粉丝和崇拜者，搞得他经常要夺路而逃。这些追随者还仿照他的诗文风格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派，这就是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因为李东阳啊是茶陵人。而与此同时，一个姓名与李东阳极为类似的人的文章也在京城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拥护者。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阳。应该说明，这位李梦阳并不是类似金庸心、古龙心那样的垃圾人物。事实上，要论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和名气，李东阳还得叫他一声前辈。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他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你算老几呀？你有几把刷子，敢说别人不行？李梦阳此时啊，却表现出了极为反常的谦虚。他表示：“诸位说的不错，其实我也不行，你们也不可能服我，但我 知道有几个厉害的人，这几个人你们不服都不行。然后他列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还别说，真是不服都不行。谁呢？秦朝的李斯，汉朝的司马相如、贾谊，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几个人你们敢叫板吗？图穷匕现的时候到了，李梦阳终于亮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和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对现在的文体不满，但也承认自己以才疏学浅，没资格反对，但这些猛人是有资格的，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就是了。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经历了唐诗的挥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后，明代诗文又一次回到了起点。他的主张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六个人名气极大，后人便将他们与李梦阳合称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坛各领风骚的时候，江苏吴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字却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传扬千古，流芳百世。这个人叫唐寅，字伯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人，他们似乎不需要悬梁刺骨、凿壁借光，就能学富五车、纵横筋骨。唐寅就是这样一个人。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人的夸耀使得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便不再上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寒窗，妄想金榜题名。祝枝山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他自己淡泊功名，却真心期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干出一番事业。唐伯虎听从了他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读，终悟学业之道。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

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正，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后来做了李贤的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牢地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正。弘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99年，唐寅准备进京赶考。当时的他已经是名动天下，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将是无比壮丽的锦绣前程。唐寅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连中三元。他已经成为了解元，以他的才学，会员和状元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继商陆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信心十足的唐寅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途，他将在那里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誉。可是唐寅兄，命运有时候是十分残酷的。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唐寅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徐经。徐经江阴人，是唐寅的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与唐寅偶遇。此时的唐寅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徐经对他十分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销唐寅的所有路上费用，只求能够与偶像同行。白吃白住谁不敢，唐寅答应了。徐经这个人并不出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才子，家里有的是钱，财财不分家。这两个人就这样一路逍遥快活的到了京城。进京之后，两人开始各自的忙碌。从他们进京到开考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空白，而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唐寅注定到哪里都是明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进了考场，然后带着轻松的微笑离开。和他同样信心十足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从考完的那一天起，唐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做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目让他相信自己考上进士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是名次前后不同罢了。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还没等唐寅从惊诧中反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作犯人关进了大狱。金榜题名的梦还没有做醒，却突然被一闷棍打醒，成了阶下囚。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寅所不知道的是，这次倒霉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同期狱友还有徐经和程敏正，他们的入狱罪名是合谋作弊。唐寅的人生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而罪魁祸首就是考卷中的那一道题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考官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能找到题目的出处，还有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主考官程敏正当即表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中选出京科的会员。这两份卷子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徐经。其实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 答出来了，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了什么。可事情坏就坏在唐伯虎的这张嘴上。这位仁兄考完之后参加宴会，估计是喝多了，又被人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大家正在猜谁能够夺得会员，唐伯虎意气风发之下说出了一句话：各位各位，不要争了，我必是金科会员呐。唐英雄，你的好运到此为止吧。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很多人没有在意，但更多的人却把它记在了心里。这是一句让唐寅追悔终身的话，因为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里，错误的地点。首先，这里不是吴县，说话对象也不是他的朋友祝枝山、文征明，而是他的对手和敌人。更重要的是，当唐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此次考试的成绩单还没发下来。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的考生们对考试名次是十分关注的。由于进士录取率太低，即使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也万万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考上，更何况是考第一名。你唐寅虽有才学，也自信的过了头了吧。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人的自信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李东阳到底经验丰富，当时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报告给了皇帝陛下。朱佑樘当即下令核查试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金科会员的不二人选，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政。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没有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提前预知呢？当年那个时候，特异功能似乎还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此时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是时机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几十中华勇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敏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为唐伯虎和徐经两个人才能答出考题高中。这一状告得实在太狠，本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情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考场黑幕，只好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的抓了进来。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决如下：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视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吴县举人唐寅，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结论，除处罚结果外，具体情况并没向社会公开。对了，还漏了一个：几世中华勇胡乱告状，所言不实，结论贬官。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政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政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种史料都有记载。 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中更为复杂。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此案到底复杂在哪里？我来演示一下啊。目前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共有三个：一，徐晶是否买了考题作弊；二，唐寅是否参与了作弊；三，程敏正是否知情。要找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到案件的起点。此案的起因就是那道难倒天下才子的题目。遗憾的是啊，我也没有看到过那道题。不过这并不重要，像我这儿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材，即使事先知道题目，估计也要交白卷。但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关键的一点，这是一道超级难题，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那么徐晶和唐寅能做出来吗？只要考量一下这二位仁兄的实力，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唐寅是比较可能做出来的，徐晶是比较不可能做出来的。唐寅是全国知名的才子，学习成绩优秀，是公认的优等生，就好比拿到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高中生，要进北大清华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徐晶虽然是个土财主，也考中了举人，在全国范围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指望他的脑筋开窍、智商突然爆发，那是不现实的。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徐晶很有可能确实买了考题。第二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个问题，以唐寅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分析后就会发现具体情况并非那么简单。一年前，南京主考官梁楚把唐寅的卷子交给了程敏正。之所以前面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极有可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潜规则。而这种潜规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约定门生。在这个明代，如果要评选最令人羡慕的官职，答案并不是尚书、侍郎，而是考官。今天的考官们主要工作不过是在教室里来回巡视监考，然后拿点监考费走人。可在当时啊，这实在是个抢破头的位置。原因很简单，所有由这位考官点中的考生都将成为他的门生。明代的官场网络大致由两种关系组成，一种是同学，也叫同年啊，另一种是师生，就是门生。这个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今天还是正不及，鬼知道明天是不是就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要想长盛不衰，就得搞好关系。如果你混得不好，那也不要紧，只要混到个考官，点中几个人才，到考试结束，你就是这几个人的作诗了。这几位考中的兄弟就得到你家拜码头，先说几句废话，谈几句天气，最后亮底牌。从今以后，俺们就是你的人了，多多关照吧。你也得客气客气，说几句话，比如什么同舟共济啊，同吃一碗饭，同穿一条裤子等等等等，然后表明态度，今后就由老夫罩着你们，放心吧。有一句时髦的词儿可以形容这一场景，双赢。新官根基不稳，先要摸清楚行情，找个靠山接着往上爬。老官也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抓几个新人，将来就算出了什么事儿，还有个指望，实在不行也能拉几个垫背的一起上路。要知道， 在官场里啊，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的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这就是所谓的门生体制。而这一体制有时会出现一种特例，约定门生，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在科举前可能会出现某位名震全国的天才，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考官就会私下与这位考生联系，透露题目给他，互相约为师生，这样无论将来是谁点中了此人的卷子，都不会影响事先已经确定的关系，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交易，所以考官们轻易不敢冒这个险，只有当真正众望所归的人出现时，这笔买卖才有可能成交。介绍完背景，再来看看关键问题，唐寅和程敏政之间有这种关系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其中却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首先，程敏政已经在这两份卷子里选定了会员，而唐寅则在外边发话说自己就是会员。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所有的卷子都是密封的，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即使是程敏政本人也不会知道他选中的会员到底是谁。所以这个疑问最终只能指向两个可能：一，唐寅做出了那道题，并且认为别人做不出来，因而口出狂言，不幸命中。二，程敏政事先与唐寅会面，并给了他考试的题目。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自己做主吧。哎，这里要说明一下，不要问我，题目虽然是我出的，但我没有标准答案。不管多么复杂，这件案子总归解了案，案中的两个倒霉鬼和一个幸运儿就此各奔东西。倒霉的是程敏政和唐寅，一个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拿着养老金退休回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写也能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而那个幸运儿就是虚惊，这位仁兄虽然也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同志们要知道啊，今天的高考考场上作弊被抓到，最严重的结果也就是成绩作废回家代考，可在明代这事儿可就大了去了。作弊的处罚一般是充军，若情节严重没准还要杀头。事情到这里就算结了，程敏政被这个黑锅砸得七窍冒烟，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唐寅一声叹息之后，对前途心灰意冷，四处逛妓院，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而虚惊功亏一篑，对科举也是恨之入骨，回家就开始烧四书五经，还告诫他的子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一句屁话，还不如学点有用的好。他的家教收到了良好效果，88年后，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出世，取名徐振之，此人不爱读书，只喜欢旅游，别号徐侠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容沉溺放肆，侥幸淡如君子，直到是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说来竟然能知，愿你懂初心，免于你在的桃树叶落早做尘土，心绪来时又长成就埋了几乎，盼你归来后对酌，穿过落叶修竹，看过月上日暮，你说有一日总会名扬天下，实现你抱负，那时低头提笔剪碎缠着心流苏，心愿未听清楚，时候听见你名字，与其气氛舒适，回过神笑问何方，大侠心灵竟不知，笑容有多讽刺。 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

北京时间九。